他从来不因为什么苦恼过，他常常哼起轻松的歌，每当他拥抱着我，总爱说只祈求一生都可这么。他明明空虚寂寞，故此需要我，他明明喜欢忧郁的歌，记得当失意带住他说过，生命是伤心比开心多，但我不知 他心事， 但你可知为了他好，要做何事？很可能男人心事是女人心类似，多三心里 或我知， 谁能够回忆？先跟他分手，也许他需要自我跟你我，三人才可偷偷一起走。可能是天真浪漫，也天生野性， 你我 都成为他猜不到的星。是女人心里似刀。